想念我，我会受不了这样。

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世界的形状是不是想象在隐隐闪烁的光，分辨着方向，直觉在导航，要前进还是退让。想变得强壮，不怕孤单，愿意悲伤，想保存倔强，燃烧的心加速滚烫。那又怎样，保持着微笑的模样，

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。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六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8度，最高气温20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8到22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2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。朝阳大兴海淀在7到20度，丰台在8到20度。听说啊，前段时间地铁1号线苹果园站站台上，两名女乘客因琐事发生了争执，其中一个人掉下了站台，所幸呢被周围乘客及时救起。在几秒钟的时间内呢，掉下站台的女子既没有触电也没有摔伤，被群众迅速拉了上来，当时的场面可谓是惊心动魄啊。当然呢，市民们也有提到过，希望地铁苹果园站能够安装屏蔽门，避免意外再次发生。北京早高峰的地铁到底有多可怕呢？利用市政交通卡通数据进行分析，7:30到8:30集中了全天16%的出行。早高峰出现尖峰时刻出现在8:40到8:45，高峰的进站呈现3个峰值，分别是17:15到17:20、17:45到17:50和18:15到18:20。交通部门同时发布了早高峰的几点，其中工作日进站客流较大的车站主要集中在回龙观、天通苑、定福庄、通州、南三环东段几个区域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您觉得您心中北京最挤的地铁站是几号线，是哪一站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收听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大家早安，我是 Hebe 田馥甄。我每天的活力来自于好歌，现在是早上7点整。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，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，有美术功底的园丁种出的花草最是缤纷。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在听，都在听。 是爱。

心爱可以永远啊，我们都是好孩子，最最善良的孩子，怀念着伤害我们的。

终于肯接受，以后同用我的心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， 愿意一世让我高兴，为你钟情倾我痴情，请你珍藏这份情，然后八年终你一生，用那真心痴爱我做证。